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外国客人8月10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他们有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到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、埃及自由社会主义者党副主席亚哈拉扎哈利亚黑鲁拉、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到会爱尔兰筹委会主席伊琳娜马林科、世界和平理事会总书记伊拉克里斯扎布达里迪斯、环境教育普及计划署署长科基马维伯柳、德国亚洲世界网络公司总经理乌维克鲁特。